好，嚟到我叉叉 Girl E3 2017特別版，繼續是我和福田兩個，再加多個會影幽靈。係啦，今次 E3 2017，頭先我 off mic 之前稍微討論過，最大新聞就係一個冷笑話。 Xbox One X， 但係 Xbox 嗰陣時第一次睇呢個名就係，係咪呢個係咪搞笑？係咪呢個搞笑名嚟先？定 系 其 实 系咪呢 个 我搞嘢 就真系噶？唔系我第一睇嗰阵时候，我就系、是、唔你啲你嗰啲以前英文个电诶、个教育电视咧，一开始第一个咪就系嗰啲咩 fireman 啊嗰啲咧，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巧口令咁样嘅。 喂、 嗯， 讲翻节目机，讲翻你咁 嘅， 你 唔 系先 节目 搞笑 机？嗱，spec 就史上最强啦， 算清。 跟唔系咁啊？系得几多部机啫？而家现存史上最强，同埋佢比起现存嘅 Xbox One S 咧，仲要细啲。即系其实佢有个张图仔咧，将个手掣摆喺部机上面咧，明显见到部机真系短咗好多嘅。即系话喺简言之，系比 Xbox One 缩咗水，劲好多。但價錢亦都俾人喺度即係質疑，因為佢咧就 mark 499美金啦，11月7日出啦。但係你諗下啦，佢所謂嘅經歷機能強咗，係喺現有 Xbox One 嘅遊戲之後，可以將佢好順咁樣，即係唔係隻隻啦，即大部分咧可以係 4K 同埋每秒60格咁樣啦。但其實呢樣嘢PS4 Pro 冇部分遊戲都做到，即係。當然你可能話，PS4 Pro 都係得30格，即係 4K 30格，唔係 4K 60格咁樣。但其實我諗，對於超過一半以上，即係仲屋企仲未有4K 電視嘅人嚟講，其實你係咪 4K 對於佢嚟講呢刻真係冇分別噶嘛？ 因為你降翻做我哋而家所謂高清啦嚇，1080嘅話，你就可以去翻捉翻 frame 啊嘛。 但係問題即係嗱，應該咁講，唔係每一隻遊戲都需要60 frame 嘅。其實即係有時可能你玩啲靜下啲嘅，或者係唔係好。即係唔係好視覺上好要求高，其實30 frame 的足夠又。 我覺得純粹就係佢哋行嗰條策略，一定要吹個 spec 出得勁先。 呢個明白，我就想講翻就係話，對於一部機冇專用遊戲，只係喺一個whistle 上係唔係必須？因為點樣講唔係必須咧？你話如果可能，我哋而家已經係個個都有高清電視，而你冇嚟仲出好似 V 咁出呢個480p 噶嘛？但係而家。大部分嘅人都未上到 4K， 都有人已經買 4K 電視，但係唔係最 mainstream 啦。咁變咗佢嘅定位就有啲尷尬咯。 但係佢要考慮往後幾年嘅情況㗎嘛。 其實最大問題，先我都講就係高 spec， 咁自然價格會高啦。問題就係喺相對於而家 PS4 Pro 甚至 PS4 或者係 Switch 面前咧，你499美金其實真係好難打咯。 嗱。其實499美金即係大約4000啦，兩位，我當個4000啦，齊頭俾個4000啦，三個都咁講字啦，就4000啦。依、這個價錢話貴未至於貴， 你比以前當年嗰啲咩49800、59800嘅，但係跟住你而家冇貴機嘅啦，知唔知啊？ 唔係， 你要明白嗰部係一部電腦嚟嘅啫嘛， 係勁過電腦添啊！ 你行去黃，你去行去黃金攞4000蚊砌，一定砌唔到嗰個 spec 出嚟，就咁簡單啫。 但係你講先。是啊，你唱得 spec， 但呢部嘢唔可以当你平时电脑咁用啊嘛。 唔系，应该话正常嚟讲就系买一部 Xbox， 简称啦，好讲啫，买部 Xbox， 摆厅度 4K 电视就打机，屋企一部电脑咧系攞嚟玩行 game 嘅 ，L game 从来唔需要 spec 噶嘛，就至于 C 就唔使噶嘛， 又系讲呢啲，唔系，我觉得 系， 即系佢其实靠点啊主机你段百万段千万计嘅生产量去压低翻个平均成本嘅电脑嚟嘅啫嘛，其实系一部。咁佢實際上係咪行唔到你正常電腦做嘅嘢咧？呢啲咧就好難講嘅，唔好意思，因為之前都已經你真係要行嘅，係行唔到噶。不過唔係你官方， 大部分人 官方允許嘅，唔好啊，調亂翻轉啦。佢就算喺你部 PC 嗰度想綁 Q 住你啦，你有冇 high 過佢個官方嗰、那個佢唔叫遊戲平台，佢叫咩 Store Microsoft Store 啊？新風啦呢啲啦，總之就係佢自己有台遊戲平台啊。 佢 level 啊， 都係鎖死曬嘅。佢都係覺得你玩機嘅人咧，都係最好就買部機翻去就，然後就打開嗰陣就玩得嗰只。 依樣嘢我同意嘅。我最好唔好煩，買部遊戲機翻嚟就抌只碟落去。 你錯啦！而家冇一啲遊戲擺只機盒俾碟落去打，你咪先日本啲好啲好細嘅機擺落去，佢都要同你 install 咁啲嘢先啊。 咁其實唔使，咁你 唔係，我唔緊要，但你唔好同我講就係、是、擺碟落去。 我又要 set 個 driver， 又要 冇啦，而家唔 set 啦，而家要係要睇下你部 電影 display 卡更夠勁嘅啫，真係。 睇勁唔勁啫？而家唔使，而家其實 drive 問題，而家最麻煩就咩？你 install 假大堆嘢。 因為你 direct 已經統一曬嗰個 spec 嘅啦。 統一天下嘅啦。 應該你要做到最高效能，就要繞過 direct， 就呢個 兩個問題。 總之就係講緊係 PC 年代你打機用 PC 去打。是很 Q 煩的事，但是 Microsoft 的核心其實根本就不想你這樣做，想你篤個掣，哦，可能是那你可能的掣是 download 掣，可能是你篤一堆掉下去 something like that， 總之就是很簡單，我可以不用用腦就可以開始 打機，即是現在這樣，我現在玩 Switch 這樣插張卡下去，按即是 trigger one trigger game， 按就搞定，好像那種而已，這件事我應該這樣說，正常你買部遊戲機就是這樣而已，這件事可以，這件事就將遊戲機這件事有機會再討論，這個是哲學問題來的。嗱，佢今次佢就话宣称就系话真系可以支援 4K 嘅游戏，因为 即系点讲？嘅 Pro 咧，佢都唔系每只 game 啦，因为佢要睇翻佢有两种啊嘛，即系一般游戏如果冇支援，佢就以而家 HD 即系 PS4 嘅 HD game 咧，就夹硬叫做 upscale 咗上去啦，即系其实假 4K 啦。有啲游戏可能例如话好似 Horizon 嗰啲啦，佢就系会有专用嘅 patch， 佢就将系 game。最重要就是 HDR 那件事，就是將你 game 真的變到你望下真的像 4K 的畫面表現啦。你明白嗎？都好，即起碼即叫真 4K， 我們這裡簡單一點，真 4K 和假 4K 啦。但是都是大前提，就是你要有 4K 電視才可以有最佳的表現效果啦。那問題啦，你現在後上，即因為你 Pro 都出了一段日子啦，後追的 Xbox One X 用回同樣的聲音，不過它就很標榜就說我們 4K 和 60 frame 的，即係勁啲啦！ 總之我即係等於當年啊，記唔記得當年啱啱有1080嗰陣時，即係開始講高清嗰陣時， 1080 已經同一時間講緊1080嘅，不過嗰個係 I， 記唔記得啊？ 冇人理嗰陣嘢 係，喂推唔足1080P 啊嘛，屋企部電視就係啦。就係 啦，我前 過渡性嘅，即係你當 PS3 鋪係過渡性嘅，咁而家 Xbox One 話得我真真正正去到 4K 啦，係咁多啫。咁你 嗰個進展其實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咁多，當然可能你講緊話五年後，可能其實全部電視機一出嚟已經即係以前你可能而家見到嚟話 Sony 咧新嘅 line 咧，基本上九成都係 4K 電視，冇乜HD 嘅啦已經係。 換一個我屋企部已經。 所以即係就睇下我都明白，五年六年到，即係可能下一個 generation 咧，其實已經 4K 係基本，但係 up to now 未係咯。 咁佢咁樣先有下一個世代嘅感覺噶嘛？ 下 一 個世代，即係部機佢如果出咗耐嘅話，我覺得呢樣嘢正常嘅。你部機唔係話短期，你唔係好似我唔想用老飲咁樣，佢諗住淨係針對呢個世代，你已經玩掂嘅。 咁啊，你咁其實呢個帶出咗而家任天堂即係 Switch 嗰個問題。不過呢個之後先有機會先再講啦。咁個零售一部遊戲機，其實同你講到 spec 咧，天花龍鳳都係冇意思嘅，因為一部遊戲機。翻嚟唔係攞嚟睇電視，唔係攞嚟做 BT， 唔係攞嚟開礦，都係打機。最緊要就係、 是、啊嗱，唔係喎啊 Microsoft 個策略嗱，唔係為咗博啊，即係佢有個策略咧，相對嚟講咧，佢就係、是、其實你係咪打機，佢唔係好 fucking 機啊，佢最初要你留喺佢部機度，佢好強烈呢、這個 呢、這個嘢，咪即係證明咗佢而家係失敗咯， 係啊。咁你失敗咗，你先要 所以我哋今日 focus on， 坦白講，佢睇得 E3 嘅。即係想睇 game， 所以咧，大家第一件事，因為三間廠即係 Xbox、Microsoft 啊、Sony 同埋呢個任天堂 ，Microsoft 最先出招嘅，即係做佢個 conference 啦，咁啊一炸 game 啦。大家唔有冇留意一樣嘢就係咧，除咗 Forza 7即係第一次公布啦，即係畫面未睇啦，其他嘅嘢一係就 third party 啦，一係就已經係舊年甚至再之前已經公布過曬，例如 Crackdown 3嗰啲咁樣啦，冇啦。因為去年都仲話好有翻白金嗰只scale 版俾你睇下，而家冇咗啦，只 game 直頭 cancel 咗啦。即係發覺，哇！睇咗成晚，我真係想揾一隻令我哇聲嘅嘢，完全新作新 IP。我印象中唔可以話完全冇，即係真係勾唔出咯。 今年就係因為哇聲都係喺 Sony 同埋老金方面啫。 即係其實睇完個 conference， 覺得感覺上，你不如直接同我講出新機，但其他 game 其實唔需要講咯。 咁你成日都系咁，你啱咁话新机仲喺纸上， 呢个唔系新机噶，呢个系加强版，唔系新机。 喺你纸上嘅点讲啊？企划就通常都真系喺个纸上面，得个企划名啊，得啲，仲系好早期嘅嘢，佢真系连段片都唔会俾得到你睇。咁样加上今年又冇咩花生炒作下咁样，所以咪好似好静咁咯。 因为其实坦白讲，即系我讲嗰句。 你如果同我講 fat party 嘅 game 其實冇意思，因為咧即係可能你舉個例 UB 又好，甚至係可能Bethesda 啊，佢哋EA 啊，自己都會有自己嘅 conference。你同我 show 即係例如即係我咁印象深就係咧。EA 佢自己都有做個展，佢都有 show 到Star Wars Battlefront 2嗰啲咁樣啦。咁你變咗，如果係 EA 嘅遊戲，你同樣去翻呢、這個三大主機廠嘅 conference， 其實冇意思嘅，因為睇咗第一次，就算睇第二次唔同嘅，你都覺得即係聖鬥士嘅招式啊，即係第二次係冇效噶啦。 通常都係咁，你冇嘢攞出嚟就會炒舊貨，咁呢個就。唔係， 即係有慘就係你本身你去得 EV 睇 conference 咧，期望真係啲哇聲嘅嘢，即係哇以前咧睇咩咧，最中意睇小島秀夫啊，睇宮本茂出嚟就拎啲即係類似嗰啲One More Thing 嗰啲嗰類嘅嘢啦。但係而家今年嗱有冇留意，即係唔係話串嘴啦，三大廠商都冇站台嘢嘅，一個都冇。小島秀夫又去PS4 嗰個 conference 度㗎，但係冇上台，即係事前講明佢話唔會拎嘢出嚟，佢真係講得佢冇食言啦。但我其實我想食鹽嘅，知唔知啊？頂， 唔係呢樣嘢就係佢唔係咁樣，就係小島秀夫嘅新聞咧，係同醫生冇關嘅，係 就 咁得。 即係 一陣間再講。 咁講翻即係嗱，我坦白講，我唔係話睇到微軟好負面，因為始終第一件事都講咗啦。E3 佢其實三間廠都係有個共通點，就係咧主力去俾你睇嚟緊夏天、秋天、冬天同埋出年年頭，嗱真係賽到年頭嘅啫嘅 game。真係俾嘢你睇，冇啦，佢唔已經唔係好鍾意好似以前咁呢，開期譬如好似以前 Metal Gear Solid 咁樣呢，我俾嘢你睇個一條 teaser， 原來跟住三年後都未出嗰啲呢，而家你發覺今年 EP 呢冇呢樣嘢，全部都係俾得你睇嘅， 就算冇 real time game 譬如畫面都好呢， 好快就會俾你玩到， 唔會話似好似以前咁樣開咗唔知幾耐先有嘅， 可能呢個同今年 policy 係呢，今年 EP 第一次正式賣飛俾一般人入去有關啦，即係當然以前都有，不過以前嗰張飛貴到你唔會買嘅，今年就合理咗。但係咧，哇！嚇死我睇翻啲外國網站咧，第一日開門嗰啲片咧，仲誇張過 TGS 第一日，真諗 瞓屎啊！ 真啲人一湧入去，好似咧嗰啲美國嗰啲 Thanksgiving Day 咁咧，啲人衝去嗰啲超級嗰啲商場度掃貨咁樣咯。 咁我哋動漫節都有見到佢哋 衝㗎。我哋見過香港，但係我哋外國未見過睇嘅，只能咁樣恐怖。 唔係咁樣嘢，新市坑就一年可以就一年比較啲價錢比較親民買得到嘅，咁計大家都就要困㗎啦。以前但好咁貴，邊去咗做啫？嗱，而家你唔 相對地平啲， 相對平啲，即係講就起碼你只要你如果你住喺 LA 嗰西岸嗰頭，你會肯去啦。你外國就唔好講啦。 但係知唔知咧？其實今年係做 media 嘅噩夢咯。第一日已經係 public day 嚟㗎啦。 哇！仆街啦！ 你明唔明啊？ 屌啦！ 你諗下，如果 佢冇另外再開日貨你咩嗎？ TGS 第一日之前咧，每一個 conference 例如 Sony 咁咧，佢咧就俾你哋即係除咗睇個 show 之外咧，喺嗰個會場度咧，佢都有 set up 啲台俾你試玩。但係咧，嗰度嘅 game 同會場嘅 game 又未必一樣嘅。咁但係問題可能你嗰度要排㗎，可能你嗰度試得兩隻 game， 你仲有八隻 game 未試，你就要去 EV 度試啦。 TGS 唔係第一日係 啊 EV。 佢本身佢 佢都有 set 嘅 錢之前咧，咪三大廠兩大廠商即係 Microsoft 同埋 Sony 都有自己嘅 conference 嘅，喺會場度佢都擺機嘅。但係問題你嘅時間，你睇完個 show 你都冇時間再試咁多噶啦，你始終都要翻去 EV 會場試㗎。 啊！ 咁你見到咁多人阻住你，你又唔可以同佢，你唔可以插佢喎。除非即係嗱，有個情況同我哋 EV 一樣就係，唔係同 PGS 一樣就係咧，廠商會安排啲 session 就係咧 close area， 即係咧你本身個場喺呢度，入邊有個房仔咧，佢帶你啲人去。可能有啲唔想見街，唔俾你影相嗰啲 demo， 或者一啲專係俾你哋即係坐低慢慢試。 貨你媒體啦。 但有問題就係、是、啦，你唔係 IGN， 你唔係 GameSpot， 你係香港 media， 好彩有一次，如果唔好彩，你要出面同人排隊噶啦。 咪 跟住幾多條隊，哇！好似去 咁 廁所。 即始終你講 media， 咁佢其實真係好容易通街都係 media 噶嘛。 佢唔需要 media， 因為一般人都睇得市嘛，所以變咗係，我覺得如果第一日都係 open， 即係 open to public 咧，對 media 真係一個噩夢咯。起碼第二日先係好啲啦。 TGS 多，因為 TGS 佢好處就係頭嗰兩日係俾個 media 做嘢噶嘛。 相對地鬆動，起碼冇咁臭先啦，場。 唔係你冇咁逼，有冇辛苦啊？ 唔使排隊，唔使你等 都要排，但係問題係排五個人定排五十個人？即係你五個人 嗰喂，相對你。公众开放嗰条队， 你 嗰、那个 你头两日唔叫排啦、啊，大佬。 唔系，即系业内咧，你会排，因为你见到条龙尾，嗰日你见唔到龙尾嘅。 不过咁，不过题外话， TCS 頭嗰兩日基本上冇機會試 game 頭嗰兩日都係頭兩日都捉嗱，一係採訪，一個 pass 消交，就你做問完依個採訪嗰個，跟住依個 所以咧，而家坦白講，真係咧，如果你諗住想試 game 拍嘢咧，就真係唔好個個採訪都做，即係做不好啊！唔好講呢啲，唔好講 TCS 嗰啲，講翻 EV 啦。嗱就係、出咗Xbox 嗰個 conference 咧，咁外間好多反應都係比較負面，即係都係講句 唔係有嗱一個笑話嘅就係、是。又咁有啲咁有個訪就咁誒訪問問問個 Xbox 桑代表唔記得英文名咩啦，佢就話係誒問你因為去日本咧就未公布嘅，日本啊唔守法拒絕冇日本，咁佢話我冇放日本市場，跟日本嗰啲社網媒咧就賴牌認 Bibo 啦，佢不 Q 都 Bibo 嘅嗱 Bibo 其實咧唔使使乜去講啫，根本 Xbox One 啊。其實由公布到而家都見係半放喺日本市場，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客觀啲講，唔係 Microsoft 放日本市場，係日本市場放入 Microsoft。 我講個笑話聽。 從來未衰，日本市場仲 係誒，我唔記得係舊年年尾定今年年頭啦。Halo Wars 2個亞洲活動咧，喺香港搞啊嘛。邀請咗亞洲啲 media 嚟，例如話新加坡啊、泰國啊、台灣啊，係日本嘅 media 都要嚟香港，因為根本上佢都知日本搞冇用，冇人嚟，所以咧直接寧願叫日本嘅 media 嚟香港算啦。咁你話你睇得出件事代表啲咩？ 日本從來都未 Microsoft 從咩咁講 ，Xbox 從來日本都未掂過。 360係落手好多力嘅，真係。 唔係講落咗幾多億，係講佢成唔成功。 唔係話Microsoft 放日本市，日本市從來都未用過。 唔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坦白講，佢如果360嗰條，即係當時喺日本嘅做法，再調整下，再落多啲力，其實即係坦白講，當然都唔會被贏，但係起碼做翻單360嗰個水平先啦。其實而家坦白講，而家隨時真係。仲衰过第一代咯， 而家唔系半放弃，几乎放弃。 哇！咁你试完濑咗嘢唔掂，咁唔再抌咁大心力落去，我觉得好正常，好合理嘅、 但系你如果作为一个 platform， 无视日本市场，其实系即系对于 Microsoft 嚟讲，呢个始终系一条刺嚟噶嘛。 明知佢叫名义上仲系日本，仲系 即系你可唔可以叫 global 啊？呢种 global 做法，即系。全世界都做，就淨係翻日本，你覺得呢個國際性其實有啲好少少啦。 日本仲會肯玩你 Microsoft 啲嘢嗰啲咧，其實係佢會自己會中過嚟噶啦。佢你唔使。 自己有部水貨機啊？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日本有海貨機，但係唔使佢做算，總之就係跑部機度話你買有 game 買。 即係但係其實你嗰呢個心態咧，最尾會令到嗰個咩嗰個循環係會越嚟越差，即係話日本廠覺得。哦，無機冇得做，我咪唔出 game 啦。跟住香港或者亞洲嘅玩家，甚至美國玩家得，你都冇遊戲 game。即係其實你至少俾獎最尾咧，除非你部機真係完全靠美系 game 做曬，因為咧一日都係嗰句，即係人哋乜嘢動畫 game 都有，你又淨得龍珠，又冇 One Piece。即係其實呢樣嘢，你如果一日唔去解決呢樣嘢咧，係其實唔會完到咯。 其實呢、這個其實好簡單，有個好得意嘅突破口嘅，因為咧你你。console game 你移去 Xbox One， 我當然你一開始肯定係靠移植噶嘛。 其實根本都一開始 PC base 咧冇分別其實。 如果你 PC base 嘅，其實你可以大可以去招攬嗰啲原本玩緊 PC game 嗰扎人，即係玩家又好，廠商都好，係好容易去移去你嗰邊嘅。不過就係佢咁話賴過嘢之後咧，唔想再等咁多心力落嚟。 咁真係我哋睇過呢個都係日本花最多精力嗰個年代。我應該咁講咧，就係、是我去 T 一去到最多年代，就係 Microsoft 最肯落上一抌 三落嚟嗰陣啦。 抌 我記得嗰陣時有搞一個展，即係展咗有個 press conference 咧，係即係關於藍龍嘅嗰啲發表，加埋呢個 Lost Odyssey， 即係兩隻都係即係揾版本唔係版號和信做嘅 game 啦。坦白講。嗰陣真係最落多力㗎啦，但係咧嗰陣力發覺投資咗落去咧，即係投資咗多錢，但係回報唔多，跟住開始縮到其實最大嘅，我覺得成件事最大嘅而家嘅轉捩點就係咧，佢連 scale 班即係雖然可能話製作進度唔滿意啦，去到做咗差唔多超過大半，突然間話唔做就唔做，其實呢一個件事咧，同之前Xbox 年代嘅呢、這個True Fantasy Life 啊，唔係 Xbox 應該360啊，即係 Level 5嗰只呢只。嗰隻類似 MMORPG 嘅 game 取消，其實一樣，因為即 game 做起咗，跟住你話唔出， 即係佢其實佢本身都唔話已經係唔會好再理你日本個事，因為你衰過你要再 sell 到上邊啊嗰扎人去抌本落嚟，係好困難嘅事。 其實我而家唔係 focus 上入去喺日本市場點係，即係我想講係日本 game。 如果你部機即係用PS4 同 Xbox One 做比較，跨平台兩部機都有，而 PS4 嘅 Sony 嘅獨家 game 自己 in house 做嘅都多過你呢個 Xbox One， 更唔講嗰啲動漫 game 啊、日本製嗰啲 fat party 啊、女 game 嗰啲。咁我想問你 Xbox One 靠咩咧？ 啱啱我個最戇居咪呢樣嘢咯。其實我係做女 game， 我即係技術上肯定係個 Xbox 容易過你， 我就先 過你 PS 都跨平台啦，係咪先？ 即係其實佢大可以分多份出嚟嘅。 佢真係唔做， 連呢個都冇，就因為佢已經冇咗嗰個聯繫啊嘛。 咁你如果驚碟賣得少，咪全部嗰啲女 game 做下載版咯。 咪咯， 都我唔知道，可能人哋佢哋本身入面啲思維，我哋真係估佢唔 到。即係我其實就係、唉，算啦，放棄算啦，咪我哋退啦。你唔好留戀日本人，日本人都唔留戀你，你唔好死而爛渣啦。 但係我成嗱坦白講，成個 Xbox 嘅 conference 有一個亮點，可能出面啲人插嘅，但我唔係好明佢哋其實有冇睇清楚啲反應就係、是、咧 ，Xbox One X 咧，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向下兼容翻完咗 Xbox 嘅 game。不過佢嗰、那個老細都講到明就係、是，你唔好期望佢嗰個量係好似佢而家兼容360咁多。佢而家都噏咗兩隻 game 嘅啫，即係其中一隻係 Crimson Flight， 即係嗰隻模擬飛機嘅啫啦。即係講到明，佢會攞少量嘅 Xbox 嘅原組 game 去俾 Xbox One X 去玩得翻。但係其實跟住啲人好開心喎、哦，原來啲人咧嗰啲美國人咧係好中意 Xbox 原組啲 game 嘅，因為其實你睇翻 Xbox 原組嗰啲 game 咧，其實好多獨佔嘅，世界都出唔少啦，又有呢個 Crazy Taxi 啦，又有 Just Radio 啦，又有 Spyro， 喂，世界當時好支持 Xbox 㗎， 因為小米真係世界本身 係原創 game 啊，我同你講唔係跨平台啊，就飛龍咯。都是 Xbox 原創的， 因為相對來說其實私界比較親美是由公司的， 當年 啦，佢係走佢偏美系嘅， 咁啊嗰個年頭 Xbox 多原創 game， 而家反而係冇。 咁私界嗰陣時喺美國吃得開過日本啊嘛，咁其實咧架構上咧個難度，你成個 Xbox 好 ，Xbox 360都好，到 One 都好咯。其实佢有心，佢缺咗心向下兼容嘅话咧，个难度其实好低，系真系嗰个肯唔肯做，同埋肯唔肯去搵人搞个模拟器啫嘛。佢 我好记得嘅最初当日咧，这个 Xbox One 公布嗰阵咧，佢好避开唔想谈呢个向下兼容360嗰样嘢噶，跟住后嚟就做到啦，跟住同你讲哦，我部机劲咗啦，我哋连 Xbox 都兼容，我心谂。如果 Xbox One 都可以兼容到360嘅，點會兼容唔到 Xbox 咧？佢而家要講到將 Xbox One， 但有少少唔同，因為 Xbox 個架構咧，有啲特別。 Come on， 你而家部機個 power 即係咁 powerful， 即係你諗而家就算用部普通嘅 PC 啊，要模擬 model、3D model 咁你不如問，咁你要問呢樣嘢，問咁你不如問點解 PS3 唔兼容 PS2 啦 ？OK， PS3 唔夠嘅。 兼容㗎，最初。 最初我兼容點樣兼容大家先知道明啦。 因為將個 PS 都擺埋落去咯。 你心諗佢咁樣叫兼容咩？咁佢一定係因為相對嚟講，你 Xbox 個系譜一路都係 PC 系譜嚟噶嘛。 其實我都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嗰技術問題根本唔重要，因為個 CPU 已經好勁。其實問題係你想唔想做同埋。 唔係話你 編 你編譯效率太差嘅話咧，佢真係可以同你寫喺度嘅。冇諗住 Xbox 個機能弱就 不過。認真講句，有報道出翻啦，講翻 Xbox One 而家咪可以兼容360嗰啲 game 嘅，佢有個報告啱啱我尋日睇到就話咧，講翻個 user 用 Xbox One 嘅時間，原來會攞嚟玩兼容嘅遊戲咧嘅時間係少過十分一嘅，反而咧攞嚟睇片，即係睇嗰啲頭先你講啲 streaming 嗰啲咧，係遠多於打機添。即係其實個兼容只係個兼容，其實根本啲人我買一部機翻嚟，好似個兼容好似 好唔係係，總之係有舊嘢，好大件， 但 係 食用嘅 個套有個大套餐喺度，好似乜嗰只唔係等於你入去自助餐，你都唔係食曬咁多件㗎啦，都係食你中意 食 嗰啲啊。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咁你。兼容呢樣嘢有嘅，普通冇嘅。多樣嘢吸引你就是，你唔好理 佢多嚿魚先。 唔係，仲有好仲有個問題就係你部萬一你部舊機壞咗咧，係好亂尷尬嘅事嚟㗎。即係你 PS3 年代，咁你部 PS2 壞咗啦，咁你部 PS3 有入十鋪咗啦。有技術上嘅不同啊。PS3 黃族機或者第二代機玩， 總之 係直接玩碟。你而家係講你部機壞咗咧，係要俾錢下載。喂，我就算同你講，我就算而家有隻 PS2 嘅 game， 用 PS4 玩，我都要俾錢下載過。即係唔同嘅，即 係我意思係你到你如果你唔向下兼容嘅話咧，你新舊交替嗰下咧會好辛苦 啲讀啲啲玩家會媽媽聲嘅。 但係部機出咗咁多年啦，仲咩新舊交替啊講？ 所以佢而家咪繼續有得俾佢向下支援翻咯。 但係向下支援係要俾錢嘅，唔係用打字落去玩嘅。 我唔係講 PS 啊，我講 Xbox 啊，都係要俾錢玩嘅。 嗯。你开你一开 唔系我唔系讲紧， 你开始买 download 版好似就得噶咯。 唔系讲咁问题，讲我讲玩而家 Xbox One X 玩原组 game 啊，唔系 download 版系真系要，佢系将啲 Xbox One 嘅原组 game 出翻俾你 Xbox One X 玩咋。 咁呢个就肯定，呢个好正常喎。佢哋要你用 download 版。 咁即系同而家 PS4 玩翻啲街机 archive 或者 PS2 嗰啲 archive 俾钱一样啫嘛，冇分别噶。 没有，你心甘命抵俾佢赚一笔嘅，你咪赚咯。反正你又点都唔知，可能都可能唔知去咗边。 开发晒嘅， 系咯。 算啦，而家点计咗边啊？ 喂，咁 Xbox 呢度差得差唔多啦。 唔系，因为如果唞唞先啦，因为差唔知拍咗七廿几廿分钟，我唞唞先。 翻嚟讲另 一，即系将台手机塞 Q 实下拍。 好。